want let them talk about me. Yeah, the baseline. And me say some of them ask me where me get it from. Cause some of them ask me where me get it from. I true them I know it's from creation. I true them I know. Beats coming for Temple. 15:12正在收听的节目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今天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DJ 大勇带给我们的 eMusic 音乐活动当中的一个现场 live show 的一个原声。那我们也会听到大勇他会用他的一些热情把这样的一些音乐去演示出来，而当时呢一个场景下我们会发现其实大勇当时呢是在夏天的一个活动当中，那可以说是一个 DJ 在现场呢放音乐的时候可以说是大汗淋漓的。我们并不像是我们在直播间里面一样坐着的这样的一个广播 DJ 哈，完全不是一种感觉。那所以说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务必啊前往一个你所喜爱的一个 club 一个夜场去感受一把，DJ 们他们的音乐语言是什么样子的。节奏驾到给你这样的一种时间和一次机会，在一个周末的下午去感受一把 DJ 们的音乐。那今天呢我们所听到的大勇的音乐内容就是他非常卖力的 dubstep 以及 drum and bass 风格的作品了，希望你能过来喜欢。记住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00到下午4:00首播，凌晨2:00到4:00重播。想要查询我们的音乐列表了解歌单，你可以来现在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就可以了。当然也特别邀请您能够来加入我们的可爱的听友群啊，微信听友群，欢迎每一位热爱音乐的朋友广泛加入。那怎么进群呢？很简单，要先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啊，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进群，可以获得我的微信二维码。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9:21:52，我们在这里会听到了一种外太空间的感觉。那么也欢迎您能够来通过我们的音乐找寻到自己好像在影院当中看电影的时候这样的一种神奇的质感啊。最近很有一部电影比较火爆，那就是这个 Aquaman 啊，这个并不是河神，而是海神海王啊。那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这样的一种好像是远古的未来科技和我们呢在未来的一些个比较破旧的科技手段的一种融合，在音乐里边我们可以找寻一种岁月的感觉。欢迎您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么这里也要邀请各位听友网友们来马上可以来去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可以回复一下进群两个字，获得我的微信二维码，加好友之后呢，我们会邀请您进入可爱的微信听友群的，在此呢也欢迎大家了。好，之后马上回来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们的节奏不断， Here comes the beats， 一会儿见。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全北京都在听的声音，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2月30号上午9点整，2018年中国内地总票房已达 599.6 亿元，算上12月30号和31号两天已经预售出的票房收入，今年的总票房已经超过600亿，达到了历史新高。12月31号会上映新片《地球最后的夜晚》，这部汤唯主演的电影预售票房已经突破1亿元，在岁末的最后一天给总票房添砖加瓦。不过需要说明的一点，600亿元的成绩是包括了网络购票服务费，观众在通过手机 APP 等购票软件买票时会产生3元左右的服务费，这笔费用也是算到总票房之中的。600亿总票房扣除网络服务费的实际票房是559亿元。继续来看，漫威惊奇队长发布了新电视预告，画面主要来自第二款预告，不过进行了重新的剪辑。另外，预告最后新加上了3月8号的具体上映日期。《指环王》与《霍比特人》的系列导演彼得·杰克逊制片的科幻冒险大片《掠食城市：致命引擎》内地正式定档1月18号，并曝光了定档海报。故事背景设定在一次灾难性事件毁灭了文明的数千年以后，人类已经适应并进化出了新的生存方式。巨大的移动城市在地球上漫步，无情地吞噬着小牵引城市。来自大牵引城市伦敦的低层市民汤姆·纳兹沃西在遭遇了危险逃犯海特·肖之后，不得不开始为生存而奋战。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5:36，欢迎您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最后的一个时段了，这是来自于 Palo Fast 带给我们的 Harmonica， 来用音乐去表达一下对于 Monica 的爱咯。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最后的一个时段，我们要用心去聆听一下。那今天我们的电子音乐的舞曲混音内容呢，还有最后的两首歌曲，希望你能够来喜欢。那么当然我们也是邀请各位可爱的听友网友们能够通过节目互相认识一下。那么怎么能够互相认识呢？因为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有好几百位的可爱的网友们，那么你们可以在听友群里面互相交流这样的一种音乐的生活方式。那怎么能够进入听友群呢？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的好，那我来自问自答一下哈。马上先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我的公众号的名称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关键字进群，获得我的微信二维码，然后就可以获得到我们给您的进群邀请咯。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各位周末愉快，小假期愉快，新年快乐，顺便给您拜一早年啊。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aise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This is Phrase Max, 节奏驾到。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aise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15:46，距离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还有最后的一分钟了。再次感谢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奏驾到，这一连四个小时的收听，直播满满的力量啊。那么当然了，2019年呢，我们的节目也会依然在每个周末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各位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查询我们本期节目的音乐列表跟歌单。再次祝您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2018年最后一期的节奏驾到到这里全部结束，稍后将会是能量音乐，也希望您继续收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9年见。